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早上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4.8度。昨天呢，因为大风天气啊，大家能够感受到今天整个城市的能见度都好了很多。那么受到高空的偏北气流控制，今天白天的天气是以晴为主，光照比较充足，空气也非常的清新。最高气温差不多可以达到7度，适宜大家在中午左右安排户外活动。那需要注意的是，昼夜的温差依然是非常大的，早晚气温很低，外出需要注意保暖，小心感冒和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那么具体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啊，今天白天的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7度，最小相对湿度20%。而今天夜间呢，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的相对湿度是75%。也提醒大家晚上注意到我们的这个及时添衣保暖、外出保暖的工作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签到排行榜前10名，第一名是小涛涛，第二名是大宇，第三名小小人物，第四名是厚德载物，第五名是静静， 第六名 Mary， 第七名君君，第八名神说要有光，第九名晨晨，还有第十名仰望星空啊！欢迎大家通过两种方式跟我们保持互动就好了。 那刚刚说到波斯猫，还有另外的一种身份要马上为大家揭晓了。 什么呀？ 就思萌家里不是有两只猫吗？我们家里有一只，所以经常你看到这只猫的时候，你就会说它是懒猫一条。 对啊， 你们家懒猫两条是吗？ 懒猫两条，对。 所以今天的话题跟猫有关吗？听听大佐怎么说。 今天依旧是寒冷的天气，鉴于昨天的鸡汤还剩一口，所以左师傅加了点水继续奉送给大家。伴着萧瑟的冬天，此情此景，我想吟诗一首。枯藤老树昏鸦，暖气来翻吃瓜，葛优同款沙发，只要往上一趴，那叫一个俗语有云，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今天咱们来聊聊懒，懒惰，快来分享一下你有多懒，以及那些你实在懒得做的事儿吧。不想说了，我太懒了。 不要等了，没有反转。战神之神已经在我们听天 FM 的聊天室当中说，我就做的一个反转。查理不说，哎妈，受不了了，太做作了。没想到吧，老鸡汤昨天还剩了一口 啊、哦！没想到这个左师傅这边打呼噜，这个声音是吧？我怎么觉得跟郭 PD 有一拼呢？ 啊，一看你就很熟悉这个声音。 哎、嘿啊！ 今天要跟大家说说，哎，你可以有多懒啊？我每次在家里看着我们家猫特别慵懒的趴在窗台上的时候，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努力工作，就是为了让我们家猫过成我想过的样子。 替你过成了你想过的样子是吧？ 对，今天要聊一聊你到底可以有多懒呢。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然了，刚刚呢左师傅已经端上一碗鸡汤了，我们接下来就不能再给大家烧鸡汤了。接下来就来看一看在歌当中表现出来的你到底可以有多懒，像赵永新一样躺着。 我就躺着，真是大有前途，我就躺着，为四两拨千斤的大任务，我就躺着，姿势大有天赋，我就躺着，就躺他一个天翻又地覆，我躺着看起可怜爱不是看得虚的那种，我躺着演技可笑才不是抓马的那种，我躺着发个轻描淡写不是会无聊的那种，我躺着躺着也帅，你不喜欢我的那种，躺着绝不只是一种体验，是会吞噬你的邪念，不信你闭上眼跟我一起躺着，来我们一起躺着舒服吧，绝了都，我就躺着开始，躺着结束，躺着跳舞不分横竖，躺着看天花板就是我的蓝天，慢着都灭了我先许个愿，我躺着舒服，就躺着，为四两拨千斤的大任务，我就躺着。 一种，快点谈着一起剪个肥，不露眼尾袖的那一种，快点谈着一起敲击碎，不用天天摸的那一种，快点谈着躺着就对，躺赢全世界的那一种。在享受新的高度，龟兔赛跑，轻松打破记录，躺着是生命最好的礼物，生命在于静止，躺着，仰望前进下来，躺着，千秒必须在，我躺着舒服，这多美好，不多不少，我躺着陷入沙发的弧度，躺着放空我哼着躺， 女士们先生们， 我就躺着，真是大有前途，我就躺着，为四两拨千斤的大任务，我就躺着，姿势大有天赋，我就躺着，就躺在一个铁板有地步，就躺着， 幸福了。你知道这首歌的歌词说的简直就是我的心声，对吧、每一句话都跟躺着有关系。我的人生的目标就是努力工作，然后赶快把所有的事情都集中在一起解决完了之后躺着，就什么也不干、就享受那种空闲的时间。 你是不是那种就比如说一到周末了，然后闲下来没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就能够一直在家里面待着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以前的时候特别喜欢跟朋友一起出去玩，现在越来越觉得就是躺着、谁都不要来叫我。最近呢因为我搬家搬远了以后吧、有些朋友就说哎，好久没见了，出来聚一下。我说你等我哪天进城我一次性把你们都见了 还有这种啊，这够懒的啊。 剩下的时间我就都躺着了。那我看到了大家给我们的回复， Bozy 说我懒得跟你们说我有多懒还是要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跟我们说一说。但你看 Kiss 提到了这个就说哎呀、我一周的衣服我全部都用洗衣机一起洗了。但你提到这个就是家用电器哈，我不得不说就是我们懒人推动了科技的进步。比如说现在朋友去到我家了之后就说你真的用得了这么多东西吗？我有吸尘器，有扫拖一体机，然后还有就是拖地机，还有那个叫蒸汽拖把，以及那种就是专门用来洗地毯的，就那叫什么来着？反正大家都知道，就是懒人推动了科技的进步。就是作为懒本尊的我，我就把他们都置办齐了，这样就可以不用自己动手。 你们在家里面放这种什么扫地机器人这种的话，就是小猫会不会跟他一块儿？ 就是以前的时候猫会吓得跑、现在就猫蹲在上面，觉得就是他的车， 巡逻车啊。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也看到了，像还有一些朋友比如说提到了这个萨马说因为懒得刷碗所以经常下馆子。你看看 我强烈推荐给你洗碗机，真的入手不亏，绝对真香。 嘿， 发现了吧，就是家里的家用电器全部都是为我服务的。就以前的时候我会觉得说你看每次洗衣服有洗衣机嘛，就懒得洗衣服、为什么懒得洗要攒一堆洗？你看有洗衣机，洗完了之后你是不是还得挨个往衣架上去 冲？没错没错，对， 然后再去挂上去了之后晾完之后还得再拆完之后还得再叠，对不对？然后我就直接买了一个烘干机， 洗烘一体的那种。 不是洗烘一体，它烘不干，就是它是冷凝式的。这个我刚买了，我比较了解。 嘿， 你要买一个分离式的，它得是热泵式，它可以完全就达到就是烘干以后立马就可以穿或者收起来的这种程度。所以就这样的话，就相当于说洗完之后直接就往烘干机里面一倒，完了之后直接一叠，这不就省了就是挂到衣撑上，再从衣撑上拆下来的这个过程吗？ 没错没错啊，还真的是这样， 是吧？科技。对吧，懒人推动科技的进步。 哎呦啊，好像大家这个在生活经验方面都是懒出来的啊。 八月未央说我车里有一个毛毛的座套，哎呀绝对是冬季的最佳选择。那冬天的时候往这种毛毛座椅里面一坐，哎呀舒服。有一年呢到了夏天该换掉了，我就懒得换， 一拖再拖，后来拖到了另一个冬天。但是因为脏了，所以洗车师傅就直接帮我卸掉扔掉了，就生生坐了一整个夏天、啊、 真不热啊，这个闲着呢啊。还有就是我们在聊天方式当中可以看看大家的一个留言。 嗯， 还有就是比如说到这个下雨刮大风的时候懒得出门， 嗯， 就是但也有人说到他是那种不是很懒的，他是一到这种恶劣天气呢能出门还是尽量要出去一趟透透气的 啊。 嗯， 你开开窗不好吗？ 哎呀， 还是没有我懒是吗？ 对啊，这下大雪的时候我们静鱼这边不也是出去赏雪了吗？ 这没有没有，这纯粹是为了出去干活。不然干嘛要赏雪啊。 嗯， 但你看子琪又说了，我不懒。嗯，我去年决定重新收拾的衣柜，我决定本周末一定抽出时间收拾一下。 嗯， 这样呢就把鱼鱼子的整理魔法就推送给你吧。之前我专门做了一期可以照样来哈，不过我最近又新发现了一些新的神器。 嗯， 你看就懒人推动科技的进步嘛。 什么呀？比如 说这些就比如说叠衣板啊， 嗯， 就还有那种抽拉篮啊等等等等的。 然后 这 边 我发现了一个新的东西叫裤架。这个东西 裤架， 对，就是你已经做好的柜子你还有可以再改装的。 我们家衣柜里面就是这种，就是拉出来一个抽屉，它有裤子上那个一根一根的横杆是可以搭上去， 对 吧？ 是是。 哎，你看看， 这就不用叠了，对不 对？ 啊，这简直了！今天我们在这里等候着大家的答案，来跟我们说一说你到底可以有多懒。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同时也欢迎大家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听姐的听，找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大拇指一划进入到聊天室，就可以参与互动啦。 Happy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Happy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Take my hand, I'll teach you to dance. I'll spin you around, won't let you fall down.Would you let me lead? You could step on my feet. Give it a try. It'll be alright. The room's hush hush and now's our moment. Take it in, feel it all and hold it. Eyes on you, eyes on me. We're doing this right. Cause lovers dance when they're feeling in love. Spotlight shining, it's all about us. It's I feel this way. Can we dance real slow? Can I hold you? Can I hold you close? The room's hush hush and now it's our moment. Take it in, feel it all and hold it. Eyes on you, eyes on me. We're doing this right. Cause lovers dance when they're feeling in love. The spotlight's shining, it's all about us. It's all about us. And every heart in the room will melt. This is a feeling I've never felt by. It's all about us. Do you hear that love? They're playing our song. Do you think we're ready? Oh, I'm really feeling it. Do you hear that love?Do you hear that love? Do you hear that love? They're playing our song. Do you think we're ready? Yeah, love, I'm really feeling it. Do you hear that love? Do you hear that love? Do you hear that love? They're playing our song. Do you think we're ready at all? I'm really feeling Do it. Do you hear that love? Do you hear that love? It's all about us. It's all about us. It's all about us. It's all about us. It's all about us. It's all about us. It's all about us. It's all about us. It's all about us. It's all about us. It's all about us. It's all about us. It's all about us. It's all about us. It's all about us. It's all about us. It's all about us. It's all about us. It's all about us. It's all about us. It's all about us. It's all about us. It's all about us. It's all about us. It's all about us. It's all about us. It's all about us. It's all about us. It's all about us. It's all about us. It's all about us. It's all about us. It's all about us. It's all about us. It's all about us. It's all about us. It's all about us. It's all about us. It's all about us. It's all about us. It's all about us. It's all about us. It's all about us. It's all about us. It's all about us. It's all about us. It's all about us. It's all about us. It's all about us. It's all about us. It's all about us. It's all about us. It's all about us. It's all about us. It's all about us. It's all about us. It's all about us. It's all about us. It's all about us. It's all about us. It's all about us. It's all about us. It's all about us. It All About Us 来自 Here's Way 和 On City 带来的一首歌曲、 嗯、 其实也阐释出来了现在的一种现象，懒得谈恋爱没有了、 嗯、 歌曲当中呈现出来的还是非常甜蜜的男女对唱的氛围，但是现在大家真的懒到什么程度呢？看到大家的这些话题的回复啊，还是佩服佩服，嗯，更是大家厉害。边儿说刚刚啊，说那个毛座套那个朋友不是夏天就拆掉了吗、 嗯、 我告诉你啊，我的毛座套已经在车里连续用了3年了， 嘿啊， 冬天不冷，夏天不烫屁股 哦， 我发现了，因为夏天如果说你是停在路面上的话，中午以后太阳一照射，那个皮质的座椅会特别的烫屁股。 对对对， 有了毛坐垫，发现哎，好像夏天也挺好用的啊。 哎呦，这我无法接受啊！我感觉这夏天一照，感觉要着了。 那我觉得你好歹春秋也给它掏出来洗洗，对不对？ 是的，是的啊。还有就是像有这个朋友呢，在留言里面说到说到懒这个，我是本尊啊，因为呢，就是在这种就是竞争激烈的节奏生活当中， 嗯， 他说我是直接选择躺平的啊， 嗯嗯， 不跟他们竞争啊那种的啊。 对，懒蛋嘛，你看名字里面就有一个懒字。嗯，太子说有多懒呢？我都懒得想，懒得动。如果非必要的这种上厕所啊、吃饭啊，我是真的可以躺着一整天睡大觉、刷手机、 嗯， 也可以除了呼吸什么都不做。 嗯、 我是那种500米的路程也要开车的人，我也是。 哦， 就去路口买个东西，明明让我爸的话，这可能就已经早就出门走一个来回了，就我一定要去开车去、 嗯、是不是小区门口那小卖部为了就是迎接你这样的顾客专门租了一个停车场啊？ 我现在都已经不去小区门口小卖部了、 嗯、 就直接在家里点好然后送过来 哎，无名8059又说到了啊，他现在把家里面的灯都换成了手机 APP 可以直接控制开关的、 我也是我也是， 说这样天冷就不用下床按开关了、 嗯、对，然后我把家里的这种窗帘也换成了自动窗帘， 嗯， 再加一个什么小爱同学呀、天猫精灵啊， 语音控制， 对对对，每天进门的时候让他自己拉着，我连就是拉窗帘那个手我都懒得伸 哎，好多这样的真的不一样啊。 嗯，还有在我们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啊，还有好多的朋友过来跟我们提到了说、 嗯、 哎，说到懒这件事情啊，我一定要有我的姓名陈大诺，他说小的时候在爸妈家里，爸妈就包圆了所有的工作，所有的家务活，那么现在呢跟婆婆住在一起，就是跟婆婆的老公给我包养了， 嗯， 所有的家务活呢除了必须我自己亲自去做的，他们都可以代劳，现在又培养了我的女儿变成了一个小跟班，我想喝水的时候呢，我就叫他说诺诺啊，去给妈妈把水拿过来，然后他就屁颠屁颠的跑去给我拿，现在呀需要自己做的事儿实在是太少了、 哎、 怎么听出了一股凡尔赛的味道呢？ 就是家里面的这个有一种国宝的感觉啊，被宠的让人觉得真的是懒到极致了。 哎，我现在发现你要在家里想什么都不做吧，就一定要拼底线、 嗯、 就是看谁的底线、嗯、谁对脏乱差的底线容忍比较低你只要不做那肯定有人去帮你做，对不对？ 是的是的啊， 然后这种行为不提倡啊，就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嗯、 还要尽力的去承担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 你刚刚提到了洗碗机啊，用户3039就说到了，说前两天洗碗机出了问题，就我仿佛感觉到了世界末日到来了。 嗯，就用习惯了之后突然发现自己刷碗是一件好痛苦的事情啊。 嗯、对。 来继续跟我们说一说你到底可以有多懒呢？ 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去过你梦里， 收集了无数的同心，还有美丽心情， 和你分享我的乐趣，带你来我梦里， 你快乐之谜。 早安音乐秀，欢迎你。 早安音乐秀。 早音乐秀，我们来关注一下年度的娱乐爽片《古董局中局》，大家已经期待很久了，现在正式定档在12月3号重磅上映、 嗯、 那这部电影呢是由雷佳音、李现和辛芷蕾来领衔主演，而且葛优，我葛大爷啊，葛优躺，葛优瘫，对不对？ 哎啊、 要特别出演在这部《古董局中局》当中。 嗯，那么这几组组成的这个夺宝小分队呢，也是在路上危机四伏的踏上了这种寻宝之旅嘛，那么到底背后隐藏的是哪些危机，在影片即将上映的时候呢，稍安勿躁啊，只是最值得说的是影片的阵容和拍摄手法，比如刚提到这些人呢是在一起的，这种给人的感觉就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怎么说我们葛大爷呢、 嗯、嘿啊，就是拍摄手法是用了很多这种所谓的文戏武拍的方式，将那种所闻无味的鉴宝交流变成了武侠片当中的推杯换盏，哎，有点那种感觉啊。 哎呀，就是你说的这个我还挺感兴趣的啊。12月3号影片就将正式上映了，那么电影呢现在也放出了先行的推广曲，是由周深演唱的《随风》。 更啊也更啊，回头空间一段

车运行前方是鼓楼大街的。 清晨七点，北京，他们共同聆听世界的脉动。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和音乐一起刷新这个世界。早上七点到九点，和太阳共同升起，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我们将您唤醒。 早上的第一份营养，我们帮您认真对待。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好久不见的小妖大厨又出山了，大家有没有想念他？小妖大厨这一次要为大家端上的就是一份小妖版的虾仁线面，这是在南方经常吃的一种食物啊。现在发送一下早餐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小妖出品必属精品，快来看看怎么样馋掉你吧。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制作方式，首先呢，准备一些大虾，去头去壳去虾线，打入一个鸡蛋，再撒上一点白胡椒粉还有盐抓抓匀，把锅拿出来烧热，然后再倒上少许的油，把这个虾仁倒进去滑散，拨到一边以后呢，放半干的面线，再倒入一小碗水，中小火盖上盖子，等水干以后再放胡萝卜丝、生抽、蚝油、葱花和香菜段，翻炒均匀出锅就可以了。今天呢，他们家的饮品还搭配了红茶。他说啊，福建人呢早餐就喜欢吃粉啊、面呀、什么的，这个面线呢也是当地的特产。我觉得呢，其实用家里这种半干的细米线也是可以替代的，不管工作有多忙呢，也要好好吃早餐。各位小耳朵们早上好，今天的这份小妖版的虾仁线面已经正式送上了，回复早餐两个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收得到了。每一天都精心制作早餐，每一天都用心对待生活。今天我们早安音乐秀的音乐早餐要为大家端上的是来自 JS 的两人份的幸福。 说声早安，下雨别忘了带伞，下班对你说声你回来了，是我最甜蜜的习惯。两人份的早餐，两个人的摩天轮，城市从此不再孤单，因为你的存在而灿烂。我们分享着两人份的幸福，时间忽然间停住，曾经烦恼的都已经不在乎，这份幸福。幸福两人分。 这份幸福。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北京时间的7:36，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并且今天为大家端上了早秀早餐大厨小妖的特制版面线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嗯，早上好各位，我是苏萌。 你看我一个这么懒的人，每一天为了音乐早餐的 title、嗯、在前面加这么一大串的长缀。 嗯， 我真的是一个热爱工作的人、 嗯、 就除了工作以外其他的时间我都懒着，我必须要声明这一点哈。 嘿啊， 因为今天这个懒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了、 嗯、 刚刚周周还过来讽刺我呢。你看今天呢，主持人就是身体力行那想要表达自己有多懒， 怎么了？ 为了证明自己懒都不加精，不好意思啊，没有不加，就是刚刚还没有顾得上，现在呢给大家就是挨个的，就是这个精已经加上了。 嗯， 刚加入到我们的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天 FM 的聊天室当中的各位朋友，其实因为加精对大家很重要嘛，可以帮助升级，这样的话就可以解锁更多的新技能，包括还可以抽红包、领红包、发图片等等的。 嗯， 所以多发言，多留言，然后我们就帮大家把精加起来。 对啊，可以随时跟我们也保持留言互动啊。今天我们聊的就是你可以有多懒，可以随时我觉得图文并茂的来说一说吧。 你看这个光当娃虽然没有图文并茂，但我觉得你怎么可以发图片。他说现在呢我都还没有把羽绒服找出来，还在用棉服撑着，因为懒得去找，在柜子的最底下。 嘿啊，我真佩服你，反正我这边也能穿上了啊。还有看到刚有朋友是给自己家的小女儿做了一个这种放在床上的小桌， 嗯， 然后能放 iPad 呀，比如说能放一些早餐什么的，基本上孩子是不需要完全下床的了。 哦、嗯、好幸福。 对， 用户3039 AV 说，我虽然不仅自己懒，而且呢非常喜欢在每天晚上睡觉前把所有的自动款的电器全都打开，洗衣机自动洗衣服，烘干机烘衣服，洗碗机洗碗，机器人呢洗拖地，感觉自己关上房门睡觉。那你还睡得着吗？或者就是你们家特别大哈，离这些电器的位置都比较远、 嗯、 不然他们就工作的时候还是会有声音的呀，这吵着怎么睡。但他说呢，我就享受这种我躺下了但是让他们代劳一切啊，心里超级爽。 我想起来前两天我在这个抖音上关注了一个人，很有意思啊。 嗯， 就是他其实是一个房产中介，很普通的一个男孩，穿西装的那种、嗯、然后呢他们领导要求每人每天要发一条抖音。 嗯， 其实我们都理解嘛，就像你要比如说 宣传 一下，对啊，楼盘啊什么的，他没有，他已经懒到了每天只发自己的早餐、吃饭的过程，一条吃红薯的视频点赞量超过了10万。 哇， 我说你这出圈可以了啊。 对啊，就是红的意料之外哈、啊、领导也没有想到让你帮忙宣传楼盘，结果你在宣传烤红薯。 对，哎，这也是懒到极致的表现了啊。 对，那刚刚我们有朋友说自己就享受这种躺下了之后让所有的家用电器帮他干活的形式。 嗯， 小坏雷克多说，我以前也是这样的，不过来给大家讲一个悲伤的故事，只有一句话，上次家里停电了一天，后来我歇了一个星期才缓过来。家用电器都不管用了，只能靠自己了。 嗯，你这也太过分了。还有懒的说，也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穿羽绒服的，也没有穿秋裤的。哎，我说这太厉害了吧，因为这两天北京不是最低气温应该是今年的历史最低嘛、 嗯、 温度是最低的、 就是、预告的是这个样子。 对对对，零下5度。所以 是提醒大家哈，赶快把自己的厚衣服翻出来，这个懒可千万不能偷。嗯 嗯， 当然像仰望星空这个我觉得也可以列入 top one 了。 怎么了？ 懒得跟客户交流，你说我是不是快失业了、 哦、 我觉得你是个销售吧，怕是。 这也太难了， 太吓人了。 对对对、还有很多朋友都发过来了，就是懒得干这懒得干那的啊。 嗯，看懒蛋说，现在懒到互动聊天都不是我自己打字了、 嗯、 我都是用小爱同学的语音来控制了，帮我发一段什么什么给谁谁谁。 哦，还可以这样吗？ 嗯，是的， Siri 也是可以的、 啊、哦。这边慢慢说，快递柜里的东西总是等到超时好几次才想起来去拿。 嗯 嗯, 嗯，还有周周这种跟我太像了，我们这种懒人就从来不吃那种需要包的水果，比如什么石榴啊、橙子啊、橘子啊，就如果有人帮忙包好的话我可以吃一口，但如果让我自己包的话、一定不会去包的。 就每一家不都是这样吗？就苹果呢如果不削皮放在那儿没有人吃啊。 对对对， 削好皮切好块放好牙签一会儿就没了 啊。对，你发现什么水果卖的最快？葡萄。 嘿， 就因为摘完之后扔嘴里就可以吃了。 嗯，是啊。 大家可真的是太厉害了。今天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我们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都过来告诉我们你到底能

以上为广告时间。 哪里加油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网点多优惠多。哪里洗车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每天十点抢9.9元洗车。哪里喷漆有优惭？上平安好车主 APP， 最低300元2元漆。哪里代驾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就是省。每月平安好车主 APP 用户还可以在会员中心领取服务优惠券，先领券再享服务，服务折上折。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 The world is thinking. We are celebrati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今天在上班路上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你到底可以有多懒。说到刚刚吃水果，需要剥皮的水果一概不吃，像石榴这种呢更是不用考虑。现在大家提到了坚果领域啊，用户 3032BB 说，吃核桃需要剥皮，那我就喜欢吃开心果，好剥啊，直接往手一掰就可以了。核桃的话，哎呀，真的是太难了。 说起来，昨天我记得还是说到这个，哎，前两天说到栗子了，我就喜欢吃那种就是直接剥好的栗仁儿。 对对对对对，我喜欢那种就是栗子给你中间开一个小口，然后它已经炒到就是已经你可以看到那个 稍微一捏 啊 就可以 了，一捏就可以出来了， 这太好了， 是不是？哎呀，特别香啊， 适合我们手残党啊。 还有说去这个菜鸟驿站去拿快递的，泪落心田说，你们每次都是超时了之后去补钱，我都是要攒到4-5个快递，我这样才去拿，因为住在7楼，真心是懒得下楼。 对啊，让我想起了最近有人在说到一个所谓的我们说话的时候懒的时候会怎么办呢？会连着音说，说 啊，对，说的不清楚。 对，要就是要，不要就是不要，要是什么意思？要 啊，就上面一个不，下面一个用，甭。 哎、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什么意思？ 胸罩赞。 这太过分了， 装点台、这种我们可太会用了。当然大家也发出了疑问，最懒的 PD 去哪里了？Hedy 还有 Ladies 都说了啊， 好像都在问 懒得起床上班吗？好像他昨天就不在吧，怎么能这么懒呢？天气冷了让思萌来提班哈、自己不来、这个 PD 不是懒得起床上班， PD 是休假了啊，家里有一点事会暂别2个星期，这段时间呢是由思萌和王维来提班的，来到早音乐秀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见面。今天呢来赶快给我们放马过来，告诉我们你到底可以有多懒，吓一吓娱乐最王牌的思萌。 真的是啊， 看看我们早间的听众啊，当然也有勤快的，明天我们就升话题，你到底能有多勤快，就没有人跟我们互动了会吗？看今天这个架势啊，来说一说你到底可以有多懒。 Happy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Happy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号车主 APP 每月活动抽洗车加油优惠券，省钱在线查保单、查违章，一键办理赔，省力。洗车、加油、保养、道路救援年检代办，70余项车服务更省心。近两个月到期未投保的私家车主，拨打4008-60转1参与报价，或登录好车主 APP 报价，还有机会获得洗车、代驾等惊喜礼品一份哦。 4008-0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秀。 早音乐秀，没有想到在懒的这个领域，我们的小耳朵们都可以掀起内卷。 嗯， 刚刚有说到这个剥核桃太麻烦了，索性我们就不吃核桃了。小小小的小直接发过来了一袋，推荐大家这一大罐方便核桃，不苦好吃，还不用自己手剥。 嘿啊， 直接剥好了核桃仁啊。 嗯，一说起核桃，我突然想吃琥珀桃仁了，不知道为什么啊。然后呢，周也说到了，说我这边懒的体现在什么？我可以炒3个菜，不洗锅。啊，算好顺序就行了。 哎，大家刚刚也提到了， 嗯， 但其实你每炒一个菜完了之后，你还是需要去把那个锅底稍微刷一下，不然你炒到第二个菜的时候，菜会就沾上那个黑黑的。 嗯， 对对对，菜整个影响它的美观度，而且那个东西好像也不是很健康啊。 嗯，对对对。 嗯，你刚刚提到了说炒菜的这个话题，还有好多朋友说到的是一个人住的，一个人住的话，我炒完菜，我都不想把它从锅里倒到碗里。就直接拿着筷子就着锅吃了，这样就可以少洗一个碗。 那你是不是连餐厅都省了，直接在厨房吃就得了啊？ 你会发现做饭已经耗光了全部的力气。 对对对。 到现在发现谁还做饭呢，都已经开始点外卖了。 嗯，雨佳说啊，说我是跟静瑜说的那样，就是很考验一个人的那种承受脏乱差底线的这种状态。 嗯， 他说我呢有一点小洁癖，有点受不了，但是呢我懒的时候就周末能在家里面窝一天，提前把保温杯装好水放枕头边，然后放两个小零食，饿了渴了就来点，反正能不下床就不下床。 哎，全部都给自己先预备好了。 哎，这真好啊。 哎，但当时看到这一波这个懒得极致的，我觉得还是要把这个奖状颁给，不能是奖状了哈，警告状颁给用户5651SX 的老公，他说，大家穿秋裤都是塞到袜子里的吧？ 嗯，对啊。 脱的时候，正常人是不先脱掉袜子再脱秋裤？ 没错。 他说我老公是一块脱，就这样的话，秋裤还在袜子里，穿的时候就能一块穿了。 不是这也太懒了吧？ 这我是真的没有想到哈， 哎， 你老公厉害啊！但是我觉得。主持人你一定要把这条念出来，给我老公来一个警告。不过我觉得主持人未必会给你老公一个警告，主持人会学习你老公的这个方法，因为我觉得还真的挺好用的。 我今儿一会儿下直播回去我就试一试啊， 试一试看能不能直接就这么拖着下才能一起穿上。 对对对 对，哎，来告诉我们你到底有多懒。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刚有朋友提到说最近已经懒得煲剧了，朋友跟他推荐说哪部剧好看都懒得去搜索再打开，因为撑不过前几集的冗长。比如说接下来的这部剧呢，你一不留神他已经播到大结局了，这是由鞠婧祎和曾舜晞主演的古装爱情剧《迦南传》。在这部剧集当中呢，集结了爱情、家宅、宫廷各种元素，这种一锅出的形式啊，也算是能满足不同观众的需求吧，但是能不能够精准定位得到好评度还有待商榷。 所以还没看过的小伙伴呢可以考虑去试一试啊，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分情况也看跟谁比。 这部剧也是由两位主演一起共同演唱了主题曲，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迦南传》，来自于鞠婧祎和曾舜晞共同合唱的《念思语》。 像鲜艳的远方，染白了霜，在晨雾中仰望，盼梦中难知向往。 那追月的时光都已经泛黄，你是在路途上忘了我的方向， 原谅我曾年少轻狂，你是思念模样， 许多年后才懂欣赏，相聚相守的风光， 就算你

to go down. Swing your partner round and round, end of the night is going down. One more shot, another round, end of the night is going down. Swing your partner round and round, end of the night is going down. One more shot, another round, end of the night is going down. It's going down. I'm yelling timber, you better move, you better dance. Let's make a night you won't remember. Running time。 北京时间8:07，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并且要带您早安快跑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金鱼。 嗯，早上好，各位，我是思萌。 思萌大魔王，我有一个问题 啊，你说， 天气这么冷，真的还必须要在外面跑吗？还是马拉松？ 哎，不不不，当然不用啊，这个别着急，春暖花开的时候我一定会把你揪出来的啊。 哎呀，把我揪出来。你看你用的这个形容词， 哎， 我整个人都开始发抖了。那，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确实是我健身的元凶。嗯，我为什么一直没有能够健成身呢？那还不就都是因为懒呗。 嗯，那可不。 今天依旧是寒冷的天气，鉴于昨天的鸡汤还剩一口，所以左师傅加了点水继续奉送给大家。伴着萧瑟的冬天，此情此景，我想吟诗一首。枯藤老树昏鸦，暖气 WiFi 吃瓜，葛优同款沙发，只要往上一趴，那叫一个啊。俗语有云，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今天咱们来聊聊懒，懒惰，快来分享一下你有多懒，以及那些你实在懒得做的事儿吧。不想说了，我太懒了。 我跟左师傅学到了。 嗯，怎么了？ 那叫什么？暖气 WiFi 西瓜，对吧？啊，暖气 WiFi 吃瓜，然后到了夏天就自动会变成空调 WiFi 西瓜啊，对不对？我发现了，一年四季你都有主意啊。 嗯，对啊。 想要为自己躺着，哎，瘫着啊，就有种舒服的状态，给自己找到一个理由。 嗯。 那今天呢，大家这个懒的方式不尽相同啊，但都让我们大开眼界。比如像 M 老 K 说，破壁机，这算是懒到头了吗？ 嗯， 把所有的食材打成泥，打成浆糊喝下去啊，对于吃货来说太暴殄天物了。 嗯，而且我觉得破壁机可能更多的是给孩子或者老人比较适用吧。 嗯， 咱们真的用不上啊。 嗯， 周周啊这边说了，这个媳妇儿教会我的啊，运动鞋的鞋带系得松一点，以后呢就不用每次就把鞋带解开再重新系上 了。对对对对对，就是 一脚 蹬 进去。哎呦，这太好了， 我们都是一脚蹬的， 真的真的是这样。 像刚刚像用户5651SX 跟我们讲了说自己的老公把这个秋裤跟袜子一起穿一起脱的问题啊。张大方说了，你们难道没有这样的经验吗？就初中放寒假的当天，羽绒服的那个小袖筒，以前上学的时候不都要带那个小袖筒吗？挂在书包上直接脱掉，放在角落里静置大约30天。开学当天，胳膊伸入袖筒，羽绒服书包一起套上，上学去。 我突然 自然懂了， 我突然很想把我身边静鱼的这个此刻的照片拍给大家，是吧？ 有，之前有 特别有这种生产线上这个女工的感觉 啊。对，因为之前也给大家看过嘛，我们又有了一个新的袖筒，应该是发送一下打工人。现在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发送一下打工人，就可以看到静鱼的这个袖筒了。当然我这每天还是正常是要脱下来的，就不会跟羽绒服一起脱，因为每天要换不同的羽绒服嘛。

out of sight, I'm out of mind. I'll do it all for you in time. And out of all these things I've done, I think I love you better now. Now I'm gonna paint you by numbers and color you in. If things go right, can frame it and put you on a wall. And it's so hard to say it, but I've been it before. Now I'll surrender up my heart and swap it for yours. I'm out of touch, I'm out of love. I'll pick you up when you're getting down. And out of all these things I've done, I think I love you better now. I'm out of sight, I'm out of mind. I'll do it all for you in time. And out of all these things I've done, I think I love you better now. Don't hold me down. I think the braces are breaking, and it's more than I can take. And it's dark in the cold December, but I got you to give me warm. If you're broken, I will mend you, and I keep you sheltered from the storm that's raging on. Now I'm out of touch, I'm out of love. I'll pick you up when you're getting down. And out of all these things I've done, I think I love you better now. I'm out of sight, I'm out of mind. I'll do it all for you in time. And out of all these things I've done, I think I love you better now. I'm out of touch, I'm out of love. I'll pick you up when you're getting down. And out of all these things I've done, I will love you better now. Let's add Sherry 的一首 Lego House。 在家里拼乐高也可以做一整天的这种感觉。今天要来问一问大家到底可以有多懒、嗯、但既然我都瘫在家里了，我为什么还要拼乐高呢？多费神呢、啊嗯、今天我觉得我算是把这个懒的标杆竖在这里了。然后静瑜说，怎么着，是今天 PD 不在，然后静瑜迫不得已的竖起了这根大旗吗？其实我自己本身也是挺懒的、 嗯、 但是因为总在早秀当中塑造了一个就整理达人啊、收纳达人这样的形象，误以为让大家觉得我很勤快。我为什么要做这些事呢？就是因为早点把他们弄得井井有条之后，这样自己就可以心安理得的躺下， 随时赶紧躺下来好好歇着，是吧？ 嗯嗯嗯、哎， 你看用户2991就说到了，说我老公特别厉害，懒到什么地步呢？穿衬衫从来不解扣子。 啊，那你脱得下来吗？ 穿衬衫直接就是套头钻进去的。 对啊，那你能脱得下来吗？如果不解扣子的话， 所以我觉得 起码也得解上面领上面的两个吧。 应该就是可能比较瘦， 哦、 不会有大肚子的困扰。 当代梦山人说，说到懒呢，我今天要吐槽一下我的一个大学同学。 嗯， 大学的时候他早餐从来不吃茶叶蛋，偶尔呢点套餐，鸡蛋也是给我们吃的。我们就一直都以为他是不爱吃鸡蛋，直到有一天我们去吃牛肉板面，加了一个鸡蛋他就吃了。我们顿时顿悟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牛肉板面的鸡蛋是不用剥皮儿的。 对对对对对对， 不用脏的手。 人家那个是，对，人家是卤蛋是直接放进去的。如果说在就是食堂里面点的这些是需要自己去剥皮儿的、嗯。 这也太懒了、啊。 这真的是太懒了，嗯。鸡蛋剥皮儿都不愿意剥，这能有什么呀？ 真的是啊，你看看这个泪流心田，坐地铁呢，以前都是要掏地铁卡，现在懒得掏了，直接买了一个所谓加一个 NFC 功能的手环、 嗯、 一抬手就可以直接识别进去了， 嗯 就不用再掏出来了啊。 是，还有朋友跟我们说，哎呀，听了40多分钟才来互动，实在是懒得打字，用身体力行来表达一下自己到底有多懒。 嗯，还有好多人，我发现一般吐槽自己懒得不多啊、嗯，吐槽自己家人懒得挺多的。 像我这种自爆的不太多，是吗？ 对对对对啊！所以那个我也不知道郭 PD 这边他懒到什么地步呢？ 早安快跑难道就不是他懒的证明吗？嗯、 早安快睡啊！ 月月鸟养成记连续两季了。你看瑶瑶是跟我一样的，他说办了一张健身卡，嗯、懒得去，已经过期了，觉得不行，不能懒惰，又办了一张，懒得去，又过期了。这不跟我那个跳舞卡是一样的吗？ 昨天刚关了话筒聊过啊，差了多少节课？反正到最后还没去， 五十节、到最后就彻底对自己失望了，觉得不行，我不能再这样增加沉没成本，我要及时止损啊、给自己找了一个好的理由。 嗯， 今天来到早安音乐秀，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说说你到底可以有多懒。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或者在我们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都可以参与互动。打字聊天可千万不能懒啊！ 上冰雪找中行。

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好马配好鞍，好车选平安，买车险就选平安车险。近两个月到期未投保的私家车主，拨40086-1参与报价，或登录好车主 APP 报价，还有机会获得洗车、代驾等惊喜礼品一份哦。好车主优惠加油八折起，新用户停车最高抽30元优惠券，车险客户每月还能领会员礼包一份，领券中心每天限量领服务，保险15%优惠。 40086-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十点，悉尼。14点，胡努鲁鲁。18点，纽约。20点，里约热内卢。7点，北京。 各位好，这里是早安音乐秀。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热歌来袭，音乐燃爆。 给我的爱的来一点么？ 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 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 早安，热流行。 早安热流行，今天呢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位歌手最近发了新歌。莫文蔚的歌呢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常听常新，比如说像经典的盛夏的果实啊、阴天啊，还有这些年特别火的慢慢喜欢你啊，还有去年大火的给电影做那个那个歌叫什么来，突然下把名字忘记了，但是特别火，最近大家都在唱 那个什么什么， 你看你也忘记， 一生那么多人 啊，对、嗯，就多希望能拥有我们 什么人口普查的感觉一首歌曲啊，对， 所以今天就是来考考大家哈， 嗯， 就是这个早安游乐场全新上线，莫文蔚上一首发的新歌叫什么我们两个忘记了，但是我们会唱，不过这首发的新歌呢也希望大家可以记住，这次的新歌的名字叫做爱无所谓， 嗯， 其实是一个双关语哈，爱无所谓，爱无所谓，无所畏惧的畏， 嗯，没错没错，也是这种独特的音色和唱法啊，保持了他音乐当中自带的浪漫感，而且编曲呢也是来自这个知名音乐家啊，德彪西的这个最脍炙人口的作品《月光》。 嗯，打造了这首歌曲呢，莫文蔚自己也有一个自创的虚拟人物，叫做莫猫宝贝啊。那这次也是作为莫猫宝贝漫画的主题曲。 嗯， 我们来听听这首《爱无所谓》。 夜被粉碎，霓虹雨是帮下坠。有铁锈的行为，世界似是而非，累也疲惫，过度闪烁的狼狈，我变了，亲爱的你呢？当忧郁变成无所谓，原爱无所谓，把不对变成对，静静的依偎，抱满月如水，有一种绝对不会情成灰，这心不会枯萎，为你无所谓，既无悔也无愧，愿意暗黑有星光徘徊，如果你落泪成为你的泪，我的宝贝，我们说好不退，心不会枯萎，为你无所谓， 这首歌最后的这一段钢琴就是来自于德彪西最脍炙人口的作品《月光》。这首歌呢也是他跟周兴哲一起合作的啊。哎呦，我特别欣赏周兴哲这几年的一些作品。所以你就是抛弃了这个刚刚是谁来着？ 沈以诚 以后的新欢是周兴哲是吗？ 哎，最近反正都听啊，这个好像还没有找到特别喜欢的。 那我们俩终于都想起来了啊。今年的时候，电影的主题曲叫做《这世界那么多人》。你看，就是思萌接过我的话头，也并没想起这首歌，大家都问说，所以思萌你这一生到底有多少人呢？刚刚不过听到了这首《月光》，哎，还有另外的一首歌，最近也是发现了周杰伦歌曲的老歌《欢欣》嘛，翻新。昨天呢播了一首《My My》啊，大家都很感兴趣。最近发现还有一首遗珠的名字也叫做《月光》，我们来听一听来自周杰伦和杨瑞带的这首歌，非常慵懒的一个氛围，也特别适合今天的话题。不要忘了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和我们说一说你到底可以有多懒。 懒于心情上不可思议，难以靠近你的微凉气息，我想起你多彩美丽飘落自己，也美得想起那时候淡淡的喜欢。敲着每个轻声的细语，甜蜜清脆的香气，我爱着你爱你，享受秋凉美丽，跟月光相亲，周微风多轻柔，哦，你笑容我昂扬，双手在你的发香，哦，像花香，笑着说我天真的想象。月光里下着雨，巷子里留着你，你说我愿意、眼睛里的热情算不算警惕，想念上的你是否一种的美丽，与你拉着手慢不语小巷弄，送你到了家吗，你说奶奶，我拨开你头发，你轻拉我的手，感觉万万不舍，不舍与你 say goodbye。 夜晚的月光轻轻敲着每个轻声的心，吹的香气，我爱着你爱你，享受秋凉美丽，跟月光相亲，周微风多轻柔，哦，你笑容我昂扬，双手在你的发香，哦，像花香，爱有你倔强，笑着说我天真的想象，轻柔，哦，你笑容我昂扬，双手在你的发香，哦，像花香，爱有你倔强，笑着说我天真的想象。 一种。

主要的目的就是搞事情，因为一开始就请到了所谓的逐梦演艺圈的导演毕志飞，当然其中呢还有经常喜欢说真话的这些演员的老师，还有各种的表演指导，所以呢其实呢在节目当中有很多的名场面，比如说像歌手转型的梁龙出指导筒，他 PK 的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逐梦演艺圈的毕志飞导演。 对啊，不得不说在最开始还挺期待的啊，就是这样一个能够把电影行业萎缩到几期的这个综艺节目里面的这种感觉还是挺期待，但是看下去了有点跳台的感觉啊，就是觉得好像特别像是隔壁家的导演版吐槽大会啊，就好一点就是我们终于能够理解为什么逐梦演艺圈就是真的不容易了啊。 对，导演们为什么来逐梦导演圈了， 对对对 啊，因为真的可以看到他们幕后的一些工作，对于我们的普通观众来讲可以更加了解到平常你看的这些影视剧啊电影啊背后的一个制作的过程，包括你看毕导指导的那个过程的片段我也看了，就是他的演员现场的跟他去掰扯这条逻辑线不对，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怎么样，就跟导演在现场大吵 哎呀，我特别害怕在这个拍的过程当中梁龙突然掏出一个口红啊，然后就开始带彩妆了。 哎呀，你说命运呢、啊 真的是 没准备这首歌，但准备的是这一次也参与到了导演请指教演员池阵容当中的薛凯琪，带着方大同演唱的这首《复刻回忆》。 好车主 APP 为车主提供一站式用车平台，享70余项优质车服务，查违章、年检代办、加油、洗车、保养、代驾等车服务，仅需下载一个 APP 就够了。领券中心每周五抢5折券，加油、洗车、保养、代驾通通5折，一键买车险、查保单、办理赔，平安车险更省心。平安车险客户每月还能领加油、洗车券等车主会员礼包，快来下载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优惠服务吧。 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早安音乐秀。今天我们小耳朵总结了一下，说我感觉出来了，今天你们的话题就是在比懒，看谁比谁懒。但你发现啊，一直是我在跟小耳朵们比懒，思萌从头到尾都没有提过自己懒的事情。 哎，我真的很懒的。 你但是我觉得像健身的人，特别是能够练到你这种级别的人，应该不会就是说懒惰，就属于分事情吧，可能就是瘫着的时候真的就躺着，但需要你站起来运动的时候，数九寒天也可以套上一件羽绒服直奔健身房。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我们家呢懒到呢，我做好的饭懒得装盘儿，就把吃的碳水啊、主食啊、菜肉之类的就像全部放一个大碗里面，所以我们家的碗就是尺寸在不断的变大，到现在为止用了一个大盆啊开始装着了 啊。但这个不算懒，刚刚我们还有朋友说炒三个菜都用一个锅的， 我就差抱着锅吃的是吧。嘿，哎， 今天比不过大家哈。孙立新这个特别方便，他说现在为了方便呢，把所有的冬天的衣服都放在了外面，一目了然啊，省得天天找衣服，再加上冬天的衣服特别大，你每天进门了之后再收着给它叠起来，每天出门再翻出来，特别麻烦。 对对对， 哎，所以我这次就专门在阳台上做了一个柜子，就把冬天的这些所有的厚衣服、大衣、羽绒服什么全部塞到那一个柜子里，这样的话每天出来之后是去那里找外套就可以了。 嘿啊，挺方便的啊。我看最近呢有人给我推了一个让我种草的东西，叫做吃零食的神器 啊。 就是好多时候比如说你在打键盘、你在打字，或者是你在打游戏的时候， 就不好伸手去掏， 你不好伸手去拿一些比如薯片，会让你的手很脏嘛。 对， 它会有一个小小的类似于筷子一样的东西，大小就可能比你比如说那个隐形眼镜夹稍微大一点，你夹在两手指之间，你可以不用手指，用那个东西把它零食夹起来吃，然后你再去打键盘什么的，也不会把你的手机屏幕弄脏。 那我不还得把那个东西再脱下来，每次吃的时候还得再给它套上去。 你已经懒到极致了啊。我喂给你的了，直接吃吧，别还真的啊。 谢谢大家啊，今天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来和我一起比懒，今天大家赢了。但我觉得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其实就是有一些些的这种想要懒惰一下，想要放松一下，这样的话才能够做一个很好的休息，来更加的把自己的精神集中在更重要的事情上。最后的一首歌准备的是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的《烟火星辰》。我是鲸鱼， 我是思萌， 那我们明天再见啦。 拜拜。 别墅星在烟火被星辰醒来，转身才明白，心空了愉快，思念已星河翻涌成海，烟花也想要给星辰未来，只要你在。烟花也怕盛开，看着你眼里光暗了下下来，再笑。